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在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首先聚焦法国久久不能平息的罢工浪潮。从4月到6月，将近3个月的时间，众多的法国人为了罢工忍受了很多生活上的不便。不过现在无论是罢工一方还是政府一方，谁也不肯低下头，双方仍在拉锯。在节目里我们还要聚焦安乐死这个话题。澳大利亚老科学家前往瑞士求死的消息，相信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在加拿大他也同样轰动，不过有人就说了，虽然自己病入膏肓，但还是要坚持活到生命给予的最后一天。好，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法国。从今年4月份开始，法国的大罢工的浪潮呢，就是一轮接着一轮。从4、5月份的铁路大罢工到现在，罢工几乎成为了法国很多行业的常态了。马克龙表示呢，他的一系列改革政策是让法国更有竞争力，更有效率，不养懒人。但是有很多民众却认为呢，马克龙实施的一系列经济改革其实是保护富人，拿走了穷人的福利。5月28号，全法超过60家工会、政党以及协会团体在几十个城市发起了联合的示威行动，这在马克龙上任以来呢，尚属首次。好，请听下面的报道。 根据法国总工会发布的数据，全法共有25万人参与了游行活动，在巴黎则有8万人走上街头。而巴黎警察局表示，巴黎的游行参与者为21000人，法国媒体独立统计的数据则显示为31700人。面对不断升级的抗议浪潮，分析人士指出，马克龙的改革步伐虽然不至于停止，但每走一步都将是如履薄冰。从目前法国政府的改革议程来看，针对铁路部门和公职人员的紧缩式改革措施仍然最受争议。4月初以来，铁路职工2天罢工、3天工作的长线抗议一直在持续，而公职人员方面也已经进行了第3次全国性罢工游行活动。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尽管现在法国国内各种抗议浪潮呈现叠加之势，但仍然难以迫使马克龙政府收回成命。雷尼耶认为，如今以不屈法国党为代表的左翼阵营与工会走得更近，会令马克龙从非左非右的政治定位上往右靠，进而坐实目前已经在法国舆论当中盛行的富人总统之说。而如果马克龙因为坚守改革而任由社会敌对情绪滋生，那么他本人及其政治阵营也可能在未来的法国国内选举当中受挫。 回想2017年的5月，当时呢，法国全国正为一位共和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的诞生而欣喜雀跃。但是呢，蜜月期时间不长，这一次呢，法国的很多民众是用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来迎接总统执政1周年。如今在法国，罢工这个议题不光是占据了媒体的版面，也占据了人们的日常作息。因为呢，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铁路系统是这次罢工的最主要力量，这也导致了法国各地的交通进入了一个半瘫痪状态。下面我们就要连线在法国巴黎的欧洲华语广播电台记者娄银，请他就现在的情况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法国国家铁路公司仅有40%的高速铁路、50%的大区际列车和25%的城际列车保持正常运营。在今年4月、5月、6月的3个月中，将保持每5天罢工2天的方式持续进行抗议。 法国这一轮的罢工潮事件也对上任一周年的马克龙总统及其政府团队带来很大的压力。马克龙这一年来希望大刀阔斧地进行劳工改革，但惹来了不少反弹。政府希望通过自愿离职等方案在几年内削减120,000公务员岗位，并且大量使用合同工，希望能更多地引入绩效工资。另外，政府也希望将国家铁路公司的性质由公共机构转为国家控股的有限公司，新聘员工将不再获得铁路员工身份。此外，其他一些行业的抗议也发出了响应。大学生工会组织反对增强大学选拔性改革的抗议，在几所学校中已经发展到了罢课、占领校园的程度。法航的员工也实行了要求涨工资的罢工。法国航空公司的机师、机组人员和地勤员工因为不满加薪的幅度，于本月初实行罢工，削减航班。至今已经使法国航空公司损失超过3亿欧元，致使法航的股价跌了将近一成。在其他行业中，包括医院、能源、清洁等行业也有罢工出现，但目前法国的政府仍表示不会改变改革的计划。据最新的民调显示，目前仍有过半的民众对罢工持反对的态度。但很多当地的法国人也表示，此次的罢工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了。法国人已经接受了这些频繁发生的罢工事件，铁路和交通部门的对外信息平台上也会及时显示罢工影响的交通路线，对出行人士的影响不大。在今年的6月份也将有12天是在罢工的计划当中。到目前为止，马克龙政府对改革还是非常的坚持，对此次罢工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让步。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韩国是全球人均塑料消费最高的国家之一，因此在韩国呢，从2018年开始，政府也提出了人均消耗塑料减量的这样一个目标，在日常生活中尽量去除塑料包装，少用那些可有可无的塑料包装。最近在首尔街头出现了一批人工智能垃圾桶，它能够自行的识别易拉罐、塑料瓶等等，大大减轻了用人工来进行垃圾分类的劳动。好，我们就认识这种人工智能分类垃圾桶。 这种人工智能垃圾箱由韩国顶尖理工大学和一家初创企业共同开发，是韩国首个搭载了机器人三维物体识别系统的垃圾箱。通过深度学习技术，垃圾箱能够在5秒内识别韩国市面上几乎所有种类的塑料瓶和易拉罐，再进行自动分类和压缩，月处理能力能达到0.6吨以上。目前韩国不少城市的公共场所、学校和居民区都设置了人工智能垃圾箱，已经累计回收了600,000个塑料瓶和将近700,000个易拉罐。记者在一个人口不到6万人的小镇了解到，他们以2100万韩元约合12.5万元人民币的单价购入了2台人工智能垃圾箱，看起来价格不菲，但仅为小镇每年运营垃圾分类回收站费用的不到1成。另外，通过这种垃圾箱筛选处理过的废品可以直接加工再利用，省去了二次分拣的高额人工费。据统计，韩国城市每年投入巨额资金来运营垃圾分类回收站，而回收后的可再生垃圾却因为夹杂着厨余、异物等原因，仅30%能得到真正的再利用。另外，近年来韩国的方便食品、饮料等消费量不断扩大，一次性垃圾的排放量也在逐年增长。由于塑料包装等垃圾的回收速度已经赶不上消费，运用高科技等方式来提高回收效率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除了人工智能垃圾桶之外，最近呢，在韩国一种无包装超市也悄然流行。走进这样的超市，你会发现我们好像是回到了过去，一切包装都是最简的，这种复古的感觉真的很奇妙，一块去看一看。 记者在韩国首家无包装超市里看到，店内出售的商品都储存在木质框或透明容器内，顾客按量选取。由于店内严禁使用一次性塑料袋，顾客需要自备购物袋或者在店内购买环保袋。超市的食品类产品都直接从农场进货，不接受有塑料包装的产品。 目前店内九成以上的商品均为获得绿色认证的食品类产品，包括蔬菜、水果、坚果、谷物等近50种，售价和普通超市持平。为了加快产品的周转速度，超市内还开设了素食餐厅，销售用超市直供食材制作的三明治、蔬菜沙拉等15种菜品。餐厅内的杯子和餐具分别用玉米纤维和竹浆制成，埋在地下3个月后可自动降解。韩国政府最近公布了垃圾回收利用管理综合对策，计划到2030年将塑料垃圾排放量减少1半，预计最早从今年10月开始，韩国大型商场和超市内将全面禁止使用不可降解的塑料袋。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纽约。纽约是美国人口最密集的城市，在曼哈顿里没钱可别开车。最近呢，纽约市政府推出了一个自行车分享计划，主要目的是鼓励游客、市民把自行车作为城市交通的一种手段。数字显示，目前在纽约每天大约有80万人使用自行车。好，来听报道。 The amount of cyclists in NYC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recent years. According to a recent study by th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 the amount of people who regularly ride one of these is over 800,000. And on a typical day, there's almost 500,000 cyclists on the roads. 纽约交通运输部还估计2011到2016年间，纽约日骑行人次增加了70%以上。尽管近年来增长速度有所放缓，这一数字仍然惊人。纽约共享单车计划的推出也提高了骑车人的数量。如今纽约正在测试无桩共享自行车服务，这意味着骑车人可以在任意地点留下租赁的自行车。 And beyond protected lanes, just growing the bike network in general.Into neighborhoods that haven't seen cycling infrastructure before. 纽约交通运输部同时表示，他们一直在努力使纽约成为一个自行车友好城市。在过去的5年中，他们修护了自行车车道，并将其延长了近530公里。2017年，他们还新建设了超过10公里的专用自行车空间，这是历年之最。 I think maybe a little more protected bike lanes could help.And I think a lot of bike lanes maybe out in Queens are to be used a little bit more. But I think the city's got a lot better. 听过这个报道之后，是不是打算如果有机会去纽约，也去那里感受一下自行车的魅力呢？不过在纽约骑自行车和在中国的城市骑车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您得做好以下一些准备。首先，第一，出发前呢要找好自行车道，没有自行车道乱骑车那可是相当危险的。第二，骑车人不要穿西装骑自行车，因为满身大汗肯定没有地方换。第三呢，骑自行车的时候不要赶时间，因为骑车呢认为是一种减压的一种消闲的交通方式。再有就是骑自行车不要指望行人或司机能看见你，骑自行车还得自己特别的留神。第五就是车铃要格外的响。第六，如果自行车不能停在室内的话，最好把它锁起来，因为呢，在外面乱停乱放倒不是丢，而是要面临巨额的罚款。第七就是不要害怕和司机抢道，如果路不够宽的话，骑车者尽可以到路中间去骑，你是有这个权利的。再有，在纽约如果骑自行车只可以塞一个耳塞，这是法律规定的。还有就是自行车需要装灯，买一个反光背心晚上用，这样的话骑车更加安全。再一个就是别让自行车毁了你的裤脚，骑车时呢要注意把裤脚绑紧或者穿紧身裤，还有就是戴头盔。虽说法律只要求13岁以下的儿童骑车戴头盔，但是对每个人来说，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保障。好了，了解了这些情况，去纽约骑车也是有备无患了。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加拿大的房市泡沫，尤其是温哥华、多伦多等城市呢，房价快速上涨，已经成为了国际新闻的关注热点话题之一了。尽管加拿大政府采取了不少的抑制措施，但是呢，房价还是蹭蹭的往上走。 现在加拿大一些省政府呢又开始对房贷的发放进行了更加严格的审理，要求借贷者呢要通过一个压力测试，那么在中国呢叫做可偿还负担的这种测试。好了，下面我们就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方华为大家做介绍。 在今年1月份，加拿大联邦政府和中央银行要商业银行严格控制房贷审批标准的措施生效后，不少购房者发现自己或者拿不到想要的大额房贷，或者是由于通不过银行的压力测试，根本就拿不到房贷。而那些几年前就已经购买了住房，现在五年期固定房贷到期需要续签房贷的房奴们发现，他们续签房贷可能也需要经过压力测试，如果通不过房贷压力测试，同样拿不到房贷。 Today, even if you've negotiated your rate to a low level, they will check that you can afford a mortgage using the higher posted rates that we see. To make sure that you can afford your mortgage in a time when interest rates are going up, not that you can only afford it if rates are really, really low. 加拿大 Ryerson University 研究房地产管理问题的 Cynthia Holmes 指出，联邦政府严格房贷发放标准，就是要确保加拿大人不要负债过高。其债务负担不但要在目前低利率环境下可以应付，就是在利率上升两个百分点时仍然能够应付。虽然加拿大联邦政府严格房贷发放的主要目的是想让购房的人不要头脑发热背上过重的债务，但这一严格发放房贷的措施也让不少房贷需要续签的房奴们叫苦不迭。加拿大中央银行的统计数字显示，今年有超过7000亿加元的房屋贷款需要续签，那些需要续签房贷的房奴们如果继续与原来的银行续签房贷，则不需要经过压力测试，但如果为了寻找更优惠的贷款利率而更换贷款银行，则新选择的银行要对其贷款申请进行压力测试。加拿大 Ryerson University 研究房地产管理问题的 Cynthia Holmes 指出，研究显示有 86% 加拿大的房奴们在续签房贷时会选择向原来的银行借房贷。2011年在大多伦多地区 Markham 买了房的 Sharon Mahison 是那些郁闷的房奴中的一个。 The rates were really good. So I guess we got spoiled with the rates and the monthly payment. When Sharon Mahison bought his home in 2011, interest rates had hit historic lows. Now that it's time to renew, a new reality has set in. I know the rates went up, but I wasn't expecting it for it to be that high. So we're just looking around to see if we can get a better rate. Sharon Mahison 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说，他的房贷2018年到期需要续签，贷款银行给他的续签通知说贷款利率要明显提高。 Varshan Tharaja is a mortgage agent. He says the tighter rules are not just for new borrowers. A lot of the lenders are now asking for either income verifications for appraisal verifications on renewal. He says the rock bottom rates that Canadians had become used to are no more. And we're generally seeing a lot of people losing their buying power orMortgage qualifying amount by 20%. 大多伦多地区的房贷专家 Tavaraja 说，现在银行寄出的房贷续签通知给出的房贷利率比几年前要高出至少 0.2 到 0.5 个百分点。这倒不是加拿大的商业银行太过贪婪，因为他们从金融市场融资的利率今年以来也在不断上升，已经达到了七年来的最高点。即便是房贷利率提高一点点，也会造成房奴们还本付息的负担明显加重。比如30万加元25年期5年一续签的固定房贷的利率如果提高 0.3 个百分点，则该房奴每个月要多支付50加元的房贷供款，在25年的房贷有效期期间要多支付15000加元的房贷利息。 我们继续将视线停留在加拿大。前不久，澳大利亚一位104岁的科学家前往瑞士寻求安乐死的新闻呢，震动了全球媒体，在朋友圈里也是广泛的传播。 因为瑞士目前是全球唯一一个允许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服务机构只要你提供相应的医学证明，并且本人签署自愿放弃生命的意愿书，就可以享受到付费的安乐死服务。但是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呢，虽然也有安乐死的存在，但是要经过极其严格的医学审核，并且呢，只在某些省或某些州来执行。这位澳大利亚老人前往瑞士求死的新闻呢，也引起了多国对于安乐死的重新审视和探讨。不过，也有人说，尽管自己已经病入膏肓了，但是还要坚强地活到最后一天。好了，我们来听报道。 上个星期，本台介绍了一对为了不抛下对方，决定同时接受安乐死的年迈夫妻。他们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但是在生死面前，每个人的态度因各自的个性、经历和现实情况而不同。今天这篇报道的主人公，尽管有资格申请安乐死，但是他却决心努力生活到最后一刻。44岁的黄英是带着脊髓型肌肉萎缩症出生的，从3岁起就靠轮椅代步。一年前，他又被诊断出结肠癌，由于化疗无效，又无法手术。他现在只能接受缓解性的保守治疗。 No, I think it's a real day by day thing, but it's also a week by week thing. But it's, you know, I'm not even thinking about what I'll be doing in. 他在不久以前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说，他现在的日子是一天一天的过，定计划不超过一个星期。但是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安乐死。他说，他无法接受选个日子让人打一针毒药这种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黄英有一个爱她的丈夫和一个快满10岁的女儿，他们是她活下去的主要动力。现在女儿只知道她生病了，许多事情不能做，但是等女儿长大了，丈夫总有一天需要跟她细说这件事。 And there will be time when he will have to say to her,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your mother triedShe wanted to be here for you. 丈夫必须要能这样说，妈妈努力了，她很想跟你在一起。另外，总的来说，她对安乐死支持者所说的有尊严的死并不赞同，认为更应该做的是帮助残疾人有尊严的生活。她自己在过去40多年来就是这样做的，尽管她从吃饭、穿衣服到洗澡、用卫生间都需要别人帮忙。不久前，他在自己的脸书上写下一句话，有缺陷的人生还是值得过。黄英说，自己顽强的个性来自父母。 My father is from China. They have the classic story. My mother is from Singapore. They met in Vancouver at. 他父母早年分别从中国和新加坡来加拿大留学，在大学里相识相爱。母亲出身贫寒，全靠自己打拼出来。在他眼里，女儿的残疾并不能成为依赖别人的理由。黄英记得，她小时候矫牙都是自己跟牙医约时间，那个时候她不过11岁。母亲对她的期望很明确，就是自立。既然身有残疾，不能干体力活，那就必须好好读书，上大学，找到一个能养活自己的工作。她的理想是当记者。大学毕业以后，他先是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的人事部门找到一份文员工作。由于他的残疾，有些人觉得他能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受到了照顾。但是他的主管说，他不仅胜任工作，而且完全可以转到节目制作部门。他后来确实当了制作人，但是在2年前，他办了停薪留职手续，为的是专心从事为残疾人争取权益的工作。他现在是多伦多独立居住中心的副主任。他说，加拿大全国各地有许多人无法像他一样享受保守治疗或者晚期安养服务，残疾人在生活中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他在另外一次采访中曾经引用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说，加拿大总人口中有15%身有残疾，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是处于失业状态或者就业不足状态的。相当一部分选择安乐死的人是为了摆脱病痛折磨，不过黄英在采访中没有谈到这一点，他对自己的痛苦也只字未提。尽管他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怀孕生孩子的过程异常艰险，